棍，將部分人制服帶走。警方說大部分人都嘗試遵守社交距離規定，只有少數人在國會廣場外堵塞道路。意大利進入三日嚴格封鎖，防止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在復活節激增。全國所有地區採取最嚴格的防疫限制措施，非必要的商店暫停營業，餐廳和酒吧只提供外賣，個人活動受到限制，警方設立路障，確保民眾留在住所附近，又會加強在公園和廣場巡邏，驅散大型聚會。意大利累計360多萬人確診新型肺炎，超過110,000人死亡，是繼英國之後第二多死亡病例的歐洲國家。意大利至今接種1080萬劑新冠疫苗，全國6000萬人口中330萬人注射了兩劑。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氣温較低，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85%，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級，稍後6級，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漸轉達7級。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級，渐转6級，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級，稍后6級，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級，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級。东部初时达7級。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2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級；澳门吹西风2級，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級，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唔会即时有抗体嘅，因为嗰个免疫系统咧需要系去调整同埋去产生一啲抗体啦。咁通常大概系10至14日左右咧，身体里面咧就会产生足够嘅抗体。咁好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时候咧，嗰个抗体未必系咁高嘅，讲紧60%或者70%咧有嗰个保护。要接种埋第二剂之后嘅7至14日咧。 才正會有一個八九成的一個保護率。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清早約你在這收音機，輕鬆笑笑，猶如在看戲，皮窩中很受甜美，遍佈於這空氣，分享說笑，讓你打開心扉，分分秒秒量憑著我與你，在深呼吸令你鬆口氣，能陪伴你多麼美，有過半日的假期，又會想起你，就即刻致電和我細微，再過半日的假期，又再想著你，陽光的燦爛由你起，天氣就似預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今日呢就是继续是公众假期啦。如果你都是有假放的话呢，可能你就享受一年几天的公众假期。当然也有可能啦，好像我这样啦，公众假期日日都要翻工的。星期六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4%。其实呢，如果能够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无论是假期又好，翻工又好，其实都是一件非常之开心的事来的。有些人觉得呢放假开心啲，但是其实呢翻工亦都一样咁开心啊。我自己呢就几喜欢呢一种放假翻工的感觉的。办公室特别宁静啦，好似多咗一种私人空间的感觉。亦都可以呢自己慢慢去处理一啲嘅手头上工作，又不需要说很急，又不需要跟人家争录音室，又不需要跟人家争一些机件去用，突然之间好像觉得那个节奏更加轻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情轻松了，做事又好像又快一点。所以呢，有时我觉得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如果你都还要紧守岗位的话，都希望你可以抖手抖手，加油加油啦。当然啦，休息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吓。如果你今日能够休假嘅话咧，可能都会有计划外出啦。睇一睇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就系咁样嘅。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咧明日风势颇大，气温亦都较低嘅。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咁所以咧。如果今日都有计划外出嘅话咧，稍微咧天气晏啲咧，就会去到最高约28度啦，都未掂到三字头，咁就好过上个星期早几日咧，有啲时间真系30度啊，或者30几度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真系好却步啊，唔系好想出去，又好担心咧，可能烈日当空嘅时候咧，会觉得好热啊，好辛苦啊咁。咁啊，如果今天咧可能想外出嘅话咧，尽量选择一啲冇乜人嘅地方啦，可以享受嗰种假日嘅宁静同埋自在。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扑。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是猎扑。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 never tell you if you're way over the top. Love and hate is kind of city pop. 听过来自 Aga 江海嘉的 City Pop。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点唱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你生活中嘅乐事美事，透过分享再一次快乐，再一次回忆啊！个力樽的都市爬行，接着来有林奕匡《时间的囚犯》。 理想之中，算式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转了圈，仍然。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

事，是歌手与无达意，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止不止，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 他今次要爆了。 曾是好情人，总不敷衍我伤感贴上，如今不肯再用体温来亲一亲，无力去争，人心不可守信号，无奈孤单感觉已暴强。 今次自己執筆填詞，原因咧就係佢一聽到羅力威嘅曲就有好大嘅感受，令佢諗起一段曾經被欺騙嘅感情，所以有呢個全新嘅曲詞組合，作曲羅力威，填詞譚嘉怡。編曲有柱振東，監製係譚耀倫，加上譚嘉怡自己。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譚嘉怡《好情人》。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公布超过3130万人，即是46%的人口已经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其中520万人已经注射两剂疫苗。接种工作进度是欧洲最快。卫生大臣夏国贤发表声明说，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为那些最脆弱群体提供最佳保护。他们包括半数的80岁以上长者。英国星期六新增3423人确诊，较前一日略为增加，再有10人染疫死亡，是自去年9月初以来的最低死亡数字。英格兰地区的严格封锁措施上个月29号开始放宽，首相的汉逊将会在星期一交代解除限制措施的进一步细节。意大利进入三日的严格封锁，防止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复活节激增。全国所有地区采取最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非必要商店暂停营业，餐厅和酒吧只是提供外卖，个人活动受到限制。警方设立路障，确保民众留在住所附近，又会加强在公园和广场巡逻，驱散大型聚会。 意大利累计360多万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110000人死亡，是继英国之后第二多死亡病例的欧洲国家。意大利至今接种1080万剂新冠疫苗，全国6000万的人入面，330万人注射了两剂。翻嚟本港，星期五有一宗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个案，涉及一名43岁男子。他在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之后，胸部不适，送往玛加烈医院，情况稳定。经诊症之后，没有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疫苗接种计划开展37日，政府至今为市民接种共约544000多剂疫苗，当中475000多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包括大约323000多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1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亦都有大约689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榜首的曼城作客2-0击败李斯特城，文迪和加比尔哲西斯下半场分别建功，协助球队全取3分。利物浦凭迪奥高祖达梅开二度，加上沙拿入波，作客3-0大胜阿仙奴。车路士在有球员被逐之下，主场2-5输给西布朗。列斯联就靠对手的乌龙波，主场2-1击败榜尾的石飞联。在积分榜，曼城74分排在榜首，领先小踢两场排第二的曼联17分。利物浦30战49分升上第五位，落后第四的车路士2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温度较低，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本港选举制度，选委会增至1500人，取消区议员117席，新增地区灭罪和防火委员会等组织，立法会90席比例亦都揭晓。你点评价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代表性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一位非常之积极去参与唔同活动嘅女生。佢咧除咗系一位印尼语嘅主持，仲系一个印尼语宗教团体嘅干事同埋部落客。欢迎 Miki。 Hello, teman-teman semuanya, nama aku Miki Salim. Aku 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selama 7 tahun. Pertama kali kesini tahun 2014 untuk kuliah, dan sekarang sudah kerja selama 2,5 tahun di Hong Kong. Aku punya podcast sama co-host aku namanya Hanif. Kita biasanya wawancara Indonesian working professional di Hong Kong. Hong Kong dari berbagai profesi seperti dokter gigi, designer atau banker atau consultant. Jadi teman-teman Indonesia di sini bisa punya banyak pengetahuan dan mungkin harapannya juga bisa belajar dari satu sama lain, saling punya koneksi dan mengerti ternyata banyak loh diaspora Indonesia yang ada di Hong Kong. 原来 Miki 喺2014年就嚟咗香港读书，而家喺香港做嘢，住咗差唔多7年噶啦。佢话咧，佢嘅节目咧系专采访一啲嚟自印尼而家喺香港嘅专业人士，例如系有牙医啦、设计师啦、银行家等等，而喺佢哋身上咧，亦都学到好多嘢。哇！咁你都应该认识好多唔同嘅印尼朋友、哦。一般你系点样认识到佢哋噶 ？Yeah, biasanya teman dari teman dari teman-teman gitu. Jadi kita saling kenalin satu sama lain karena kita sebagai orang Indonesia sangat senang ya untuk grup biasanya kalau kesini pun yang pertama kali cari juga orang Indonesia. Dan kita ada Indonesian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juga di Hong Kong, ada Indone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di Hong Kong. Jadi semua orang Indonesia yang kesini tuh biasanya akan join these two group dan akan ikut banyak acara-acara, networking event supaya kenal satu sama lain. 一般咧，佢话都系朋友介绍嘅，因为咧印尼人好中意一大班人一齐噶，同埋咧喺香港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印尼人协会，通常咧佢哋都会参加一个嘅，而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所以咧喺嗰度就可以认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啦。你觉得喺香港认识嘅朋友会唔会比印尼认识嘅朋友反而感情更加深厚咧？ 我哋 rumah mungkin di Indonesia kita ada banyak keluarga, banyak teman-teman yang lain. Tapi di sini kan temannya mungkin nggak begitu banyak. Jadi teman yang sore kalau ketemu orang Indonesia tuh rasanya langsung kayak berasa seperti rumah, berasa seperti teman deket lah langsung karena kita berasal dari negara yang sama. 佢话都系噶，唔似喺家乡有屋企人，有好多朋友。在香港大家都是离家乡好远，都是一个人，所以见到印尼人的时候就好像见到屋企人一样，很快就会变成好朋友。咁我知道人在异乡总会有寂寞嘅时候啦，通常你系点样解思乡嘅咧 ？Biasanya kita beli makanannya, karena ada banyak restoran di Causeway Bay yang jual makanan-makanan Indonesia, jadi biasanya kalau gathering kita akan beli dari sana supaya rasanya seperti makanan rasa makanan rumah. Ya, aku suka banget roast fish.或者ikan bakar. 原来是用食物。他说呢，通常聚会的时候呢，他都会先去铜锣湾买一些印尼的食物，因为呢那边有很多印尼的餐厅的，非常之有家乡的感觉。而他最喜欢的呢就是烧鱼和烤鱼啦。哇，烧鱼我都喜欢、哦、等我下次经过呢都要买回条来试一下。今集呢同 Miki 就谈到这里先啦，下集不如讲下你同家人的关系和其他你很喜欢的活动啊。今天多谢 Miki， Thank you。 Dia yang tercinta, mengapa telah lama tak nampak dirimu di sini? Jangankan ingin ku tersenyum, tak ada gairah, ku ingin selalu bersamam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电话旁边就有钟太在这里。早晨钟太。 早晨啊。 早晨怎样啊， 祝你复活节快乐啊。 啊，大家这样说复活节快乐啦。 是啊，因为复活节都希望是一个即是开心的日子咯，特别是这一排你知道世界各地有些很多不好的消息啊，那我都希望即是这个复活节带给大家呢是有一个的重生啊，同埋呢重新出发咯， 系 有一个希望嘅盼望喺度咯。 嗯，真系嘅，即系啲唔好嘅嘢，希望可以放低啦，离开啦。咁同埋真系要迎嚟一个新嘅将来，就系、是、好似人哋成日老生常谈都系话，擘大眼瞓醒咧，又系新嘅一天啦。咁又要有盼望，又要有希望咯。 系啊，系啊，我咧就特登打嚟咧，因为我四月咧有两个。嘅親人嘅生日啦，一個咧就係四月九號嘅我嘅侄女阿欣培嘅生日啦，另一個咧就係四月二十一號咧我細女阿玲玲嘅生日，我祝佢哋咧就係、是生日快樂啦，身心都係咁健康嘅，咁咧希望佢哋都係可以咧喺佢哋人生嘅路上邊咧係向住佢哋嘅目標咧係努力咯，歡喜快樂咁去尋求佢哋自己目標同埋理想啦。 嗯，啱，最緊要都係開心嗬，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就自然開心噶啦。 系啊系啊，你哋个节目都系好有意思啊！香港电台我系由朝听到晚咁多时都系、 哦。多谢多谢，希望你即系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内容里边揾到多一啲快乐啦。 系啊，我都希望你哋香港电台每一个嘅即系负责人咧，同埋主持人咧，都系开心同埋系。你哋做嘅嘢咧有意义咧、我哋市民系知道噶，我哋会支持你哋噶。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希望你都可以咁快乐啦。喺呢个特别系假期啦，即系如果可以同屋企人见下面啊，或者系真系有时陪伴住左右咧，特别系如果有小朋友咧，真系好好噶。其实 系啊系啊， 佢哋有放假， 好唔阻你时间啦。系啊， 多谢你电话，拜拜。有时真系嘅，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呢几日假期咧就虽然都要翻工，咁但系咧都会把握时间，尽量可以抽到多啲时间陪下小朋友啦。咁我多咗时间陪佢做咩咧？除咗话真系特别去搵一啲特别活动之外咧，我系多咗同佢倾偈，即系倾下平时嘅嘢啊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假期嘅氛围咧，平时好多时问佢唔肯讲嘅嘢，或者答你唔记得啊咁。突然之间咧，好轻松嘅节奏咧，就会道出咗啲学校嘅趣事啊，或者学校入边做过嗰啲活动啊，会好似演活翻出嚟。咁所以有时沟通系好得意，人与人之间唔一定系小朋友嘅，可能系屋企人啦。平时有啲嘢问佢咧，可能又未必讲得好详细，或者嗰一刻唔系好想讲。去到放假得闲嘅时候咧，再一家人倾下偈啊，或者聚埋一齐食餐饭嘅时候咧，就会突然之间讲翻啊，往日咧其实啲嘢系咁噶，咁呢一种又系一种几得意嘅感觉嚟嘅，唔知道你又有冇试过咁样嘅经历咧吓？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五太，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点啊，五太？ 我今日唔系，首先 系 我就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哋都祝你复活节快乐。 系啦，全港全世界嘅人都身体健康。 呢、這个都紧要嗬。 系今日咧，我细佬阿成生日。咁我咧就祝佢生日快乐。 系 啊，身体健康。咁我细佬咧就好中意钓鱼嘅，咁我希望佢咧就。 钓到啲靓鱼大鱼。 今日会唔会都去钓鱼啊？适逢周末。 唔知咧， 唔知啊，哦，即系今日就反而系透过电台就送呢个生日嘅祝福俾佢啦，会唔会见下佢咁啊？ 如果有时间嘅咪见咯。 嗯，系咯，而家系咪而家好弹性嘅咧？见面即系往日咧，可能大家就会好觉得啊，某啲时节咧一定要见噶啦，或者一定要约出嚟啦。但系自从疫情之后咧，可能大家都觉得诶冇办法啦，已经转咗嗰个嘅见面模式咧，觉得通讯软件又好啦，或者系有时互相发一啲问候嘅信息又好啦，其实已经系减少咗对于一定要面对面见到庆祝嗰个需求。你有冇呢个感觉咧？ 有啊， 系 啊，真噶。 嗯，咁都系乖嘅，即系喺呢段时间冇办法啦。正式未话一段时间清零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忍住啦。 我想问下，可唔可以俾我个女同佢个舅父讲下生日 可以啊，梗系得啦。 好啊，咁你等一等，麻烦啊。 好啊，好啊，阿五太揾阿五小姐出嚟啊，要。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点啊？ 你好啊，冇啊，我祝我舅父阿老兵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我阿焕啊， 嗯，好开心啊，好孝顺啊，你又记得阿舅父生日系咪啊？ 哦，因为好易记，因为儿童节啦。 啊，系、啊，因为儿童节生日，咁系咪特别有童真嘅咧？舅父个人会唔会啊？ 都系噶，因为细个舅父成日带我去玩噶。 嗯，你有冇好记得细个同佢去边度玩啊？咁 佢。同佢，我记得同佢去踩单车啦、打保龄啦、踩冰啦，都有去过噶。 好多活动嘅你，几好、 啊。系啊，呢啲活动全部自己都唔会去，佢带我去嘅啫。 诶，有时真系会人大咗咧，开始就会觉得咧，某一啲长辈同你又系有啲专属嘅回忆同埋地方，即系可能净系佢先至会带你去某啲地方嘅。 系啊系啊，因为我舅父本身细个都即系后生嘅时候啦，都活跃噶咁啊。 吓。同埋中意带啲小朋友周围去嘅，真系 会噶会噶， 又特别锡你嘅， 都有同我哋周围去玩嘅。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希望你舅父咧就系、是、今日生日快乐啦，同埋咧永远都好似呢一个同儿童节咁样啊，好似啲小朋友咁天真啦，咁冇烦恼，同埋咁开心啦。 好， 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讲紧咧，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欸，我哋可能要再找一找呢位听众啦。好，早晨。 喂 喂，是啊，点称呼你啊？ 好啊，是不 是啊？ 是啊。我莲姐啊。 莲姐点啊？ 是啊，我今日呢是又是清明节啦，又是儿童节啦，咁样咁啊，即是清明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咁啊都好挂住爸爸妈妈佢哋咯。咁就今日都是儿童节，希望所有天下不幸的儿童咧，同埋小朋友个个都身体健康咁样样咯。 嗯，系啊，即系希望逆境自强，个个都可以嗬。 系啊，同埋咧就系、是、因为咧你即系亦都会睇到系台湾嗰度咁样样啦，系、嘛？世事好无常啦，咁我哋都要系，我都希望佢哋台湾嗰边不幸佢嗰啲人咧，佢哋个个都节哀顺变咯，因为发生咁嘅事系咪？ 嗯，有时真系人和好或者系自然咁样发生又好，即系总之一啲意外咧，大家最唔希望就系见到一啲伤亡嘅数字咧，或者系见到一啲血淋淋嘅画面咧，都好痛心。咁但系只能够就系希望即系如果死者意嘅时候，就希望再生嘅人可以坚强咯，亦都希望即系如果受伤嘅咧，可以快啲康复，同埋真系要好坚强咁样面对往后一啲可能康复嘅道路啊，或者治疗嘅时候啊，所以要面对嘅一切。咁都学你话斋，真系人生好无常，即系我哋都唔知道到底之后会发生咩事。即系譬如睇到新闻，可能今次系台湾嘅列车，下一次系边一度咧？我哋完全冇人预知得到。咁但系只能够就系、是，如果做好自己嘅咧，就系、是、真系要活在当下，好似好老土咁啊，成日咁样讲。但系咧，又真系好真嘅。嗰个当下唔系净系话自己去享受自己而家嘅嘢啦，反而系珍惜自己真即系身边嘅人啦。能够同屋企人共处嘅时间啦，或者你自己最珍惜，即系咁最珍视嘅可能工作啊，或者系一啲你好中意嘅事情，即系都真系要去好珍惜咯。 每一分钟，我哋都要去即系珍惜身边嘅人咯。你睇到突然之间咁样样，哇！成个画面真系，所以咧， 希望他们呢坚强去面对，一定要好坚强去面对。所以我想点唱呢是念亲恩，就是这样咯。 嗯，好啊，我阵间帮你找啦。我亦都希望你好好啊，因为你都即係諗到话要将一啲嘅祝福或者一啲嘅问候送俾佢哋啦。有冇一啲特别想鼓励佢哋嘅说话会讲啊？ 我有啊。我哋咧虽然咧我哋而家喺香港，但我都希望咧佢哋咧能够第一要坚强，第二咧化悲愤为力量，第三咧就话咧系你哋不单止要如果你哋冧咗嘅话咧，好多嘢你哋都系做唔到嘅，所以一定要好坚强，企翻起身，慢慢慢慢慢慢重建你哋嘅家园，重建你哋嘅信心，重建你哋嘅希望，重建你哋嘅自信咯。 嗯，其实系嘅，即系好多嘢都需要去重建啊，唔单止系净系表面上睇到嘅嘢，可能嗰个心灵嘅建设啦。嗰、那、一個到底面對咗，即係如果係當中牽涉其內嘅嗰啲人，就算自己可能冇受傷或者真係冇事，佢經歷過呢一件咁樣嘅事嘅時候，可能真係有好多個心理啊，或者係陰影啊，甚至乎可能真係發好多噩夢都唔定。但係就真係要靠自己走出去啦，一來；二來就係亦都要靠可能身邊嘅人啦，要去同佢哋傾下或者陪伴下佢哋，希望佢可以將呢一個傷痛都可以快啲走出嗰個陰霾咯。 係啊，我同埋今日亦都係兒童節啦，咁我自己都有做啲義工嘅，咁就去探嗰啲小朋友咁樣咯。咁但係呢段時間去唔到探啦，咁就希望佢哋咧就係、是。遲啲等個疫情過咗之後就可以去探佢哋咁樣咯。 係啊，你都好有心喎、啊，即係你有平時網上有去做義工嘅。 係啊， 都唔係好一段時間都冇得去探訪啦，已經。 係啊，冇啊，因為全部都係視像啊嗰啲咁樣咯。咁如果平時如果冇呢個疫情嘅話，其實我哋會買好多禮物俾佢哋啦，咁啊同佢哋玩啊咁樣咯。 係，咁啊 推佢哋出推輪椅啊，話翻俾佢聽呢啲係花，呢啲係乜嘢嗰啲咁樣樣咯。 系咯，希望真系可以快啲恢复正常啦，所有嘢都咁啊，大家都可以回复翻正常嘅生活，特别系我哋嘅经济啊，或者系失业啊、就业嘅问题，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少一个担忧啦，可以咁讲咯。 系啊，多谢晒你俾个机会我喺呢度讲啊。 唔好客气，我都好感动，因为其实好多人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股冲动，或者会有一啲嘅感慨，睇到有啲画面，但系未必个个都会主动去分享自己嘅感受，又或者未必会好似你咁样吴小姐去讲翻你自己啲体会，去提醒翻我哋。咁所以我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啦，亦都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珍惜我哋自己拥有嘅一切，就将我哋嘅人生咧活得最精彩。 嗯，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啦，這个咧就应该系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赶紧听一听先。早晨 ，Cand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啊？ 早晨，好开心咯、啊。 喺咩度啊 ，Candy？ 喂， 睇到台咯。你讲 系啦，而家听到啦，因为头先个电话冇咗声啊。 系啊系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啦，而家你讲啊。 即系睇到台湾， 喂， 好， 我哋听到一下，听唔到一下， 听唔到啊？ 系啦，头先又听唔到啦，而家又听到翻啦。 哦，可能嗰度 系啦，可能要唔好，系啊，可能要唔好喐啦。暂时，如果我哋听得到而家呢个位置清楚嘅话， 听唔听到啊？ 听到啦，你继续讲，睇到台湾乜嘢？ 即系台湾个列车睇到都好震撼啊，同埋自己。上咗嗰时做紧嘢，根本就唔知嘅，喺即系唔知嘅，冇电视机，冇即系嗰啲资讯系冇嘅。到夜晚睇到，点解要咁噶？咁即系先睇到，点解会咁噶？咁觉得嗰刻就系觉得哇，即系等嗰啲人系好个心好即系理，同埋好唔开心咯。就系、是、哇，我睇到乜我冇话五十人啊咁哇好唔开心。 但系喺睇到呢啲画面嘅时候咧，就即系等于一啲专家讲话，睇完之后咧，自己有感受或者系有一啲嘅体会， 过后咧，都要将自己嘅情绪要安抚翻，即系明白嘅人生无常或者意外嘅事件，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可能令到我哋都会觉得好难受，或者觉得好嗰、那个画面好震撼，但系都要自己调节翻自己的情绪，唔能够俾自己太过失落咯。 我都会系，都系，都个身去默默祝福嗰啲人咯， 系啊系啊， 嗰啲家庭，即系你会谂到呢啲家庭咧，呢一排个心情真唔好啊，但系都会祝福佢哋话，时间会过嘅， 啱啊， 俾佢哋慢慢平静下嚟，会过，不过系唔容易过咯， 系啊，啱，希望佢哋可以振作啦，亦都希望佢哋咧可以尽快即系喺接受咗呢个现实，同埋知道咗呢个噩耗之后咧。希望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个安慰，也都希望在他们未来发生的这个事件之后可以尽快恢复正常和回复平静，那就最好了。 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要捍卫言论自由和组织权利。游行结束之后，有人同警察冲突，警员出动警棍驱赶，有人制服带走。警方话，大部分人都尝试遵守社交距离规定，只有少数人在国会广场外堵塞道路。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10人死亡。官员话，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当地星期六晚上在贩卖饮品的临时摊档引爆炸弹，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袭击者的目标可能是现场附近的警局或者政府机构，暂时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发动袭击。另外，军方说政府军较早的时候在南部两处军事基地挫败极端组织青年党发动的袭击，击毙85名武装分子，拘捕15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早上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稍后一两日，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的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 每星期最少做两个半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一个钟头十五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家人经常提醒我的一件事， 即是现在疫情啦，我就成日要对住部电脑，爸爸呢成日呢都喂唔好对住部电脑啊，我饮下杯水啊。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热等于火，科唔科学噶？ 我听过、哦， 看嚟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哦。 咩啊？激光啊嘛，去着班噶。 仲有好多用途嘅，就好似观星、雕刻咁啦。 但系唯独唔可以用嚟照明，咁奇怪嘅？ 呢、這个问题真系要好好研究啊！ 咁大家记住，黐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会有我赵善恩， 有我李慧贤， 同我周家俊三个人噶。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七点零八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当然咧，除咗直播室入边多咗个人之外咧，呢、這个时段亦都多咗一种语言嘅。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个节日咧都系同时间发生嘅。即系上一次咧，当我去睇下啲公众假期到底边日打边日嘅时候咧，我见到今日哇，点解咁多嘢发生嘅？咁我都有时谂。当你要教一个小朋友到底今日是乜嘢节日，或者当你要同工人姐姐沟通到底今日嗰个假期系唔系属于公众假期，属于乜嘢公众假期嘅时候咧，都真系要讲清楚啦。 今日就系、是、Easter Sunday 啦，佢个印尼文就 Pasca 系啦， 就系 Easter Sunday 啊， 就系 Easter。 我、就是 Easter Pasca， 所以如果要同格格祝佢，如果系咁啱格格就系、是、都系基督教或者 Catholic 嘅咧、你就要祝佢呢、這个 Pasca 嗰啲快乐咧、就 Happy Easter 咧就好容易嘅，即系格格应该都知系点样玩噶啦呢一个。 Selamat Pasca， 冇错， 几好用、啊， 我唔使教噶啦。总言之，要祝乜嘢嘢都好，前面一定要 Selamat， 然后加埋嗰个节日喺后面，就 Selamat Pasca， Selamat Pasca。咁就可以学识咗多一句啦。 我都唔使教你啦，格巴比， 我都 识噶啦。 咁啊，唔知道有冇第二啲节日都可以咁样加落 去啦。今日星期日啦，星期日系哈利面菇啦。咁如果要话系同人祝人哋 Happy Sunday 啊，就系、是、Selamat 哈利面菇。哇，真系好好用啊！呢、个字，即系嗱，咁今日大家就可以讲呢两句啦。即系头先分别系复活节快乐嘅， 同埋早晨啊， 同埋早晨系啦，圣巴基咁样，都几好啊！祝你早晨。即祝你一个beautiful Sunday 咁嘅意思咯， 可以咁讲 系咪啊？咁可唔可以 Selamat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嗱，呢個係長啲啦。Selamat Hari Minggu yang indah 就後面要加啦。 哦，即係再將嗰啲嘢就譯翻曬做印尼文就係咁樣。 冇錯。 我簡單啲，我淨係想 Selamat Beautiful Sunday 啊，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得啦， 係咪先？即係你知有啲用語咧，如果佢係有一個特別嘅意思嘅時候咧，我哋未必會將佢譯翻做嗰個語言噶嘛，咁就係當係一個 phrase 啦。所以你都可以嘅，即係今日都有幾個祝福嘅説話咧，可以同你屋企嘅印尼姐姐講啊。 格芭比，格先生。 中意头先我哋听过一只歌，我觉得好有呢个复活节嘅感觉，好有跳跃嘅感觉。我觉得 个节奏同埋个 melody 啫 ，Gary， 但系其实只歌 唔系嘅， 叫做乜嘢话？你头先话 ，Teganya dari tangga， 哦。 佢个意思系哦，好忍心啊你！ 哎呀，好忍心啊，好忍心食咗只复活蛋啊！点解咧咁？诶、话时话咧，即系复活节咧，我唔知道格格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感受，就系、是、喺香港咧就多咗好多啲复活兔啊、复活鸡嘅装饰啦。咁啊，伴随住即系可能亦都系因为佢哋有假期咧，就重叠咗自己嘅本身星期日嘅假期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都有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就觉得诶蚀咗嘅公众假期。咁样咧，就真系唔知啦。 但系如果系呢啲Good Friday 啊，或者系呢个 Easter Hari Jumat Agung， 如果系 Pasca 呢，实在唔系statutory holiday 嚟噶喎，格拉利。嗯， 今日系儿童节、清明节，再加复活节、哦。 个清明节先系嘅，咁、就系睇翻你啲格格嗰啲 entitlement 咧。如果系嗰啲 Pasca 人。因为阿公是不是来的。 但是如果通常这些情况呢搭了星期日呢 就你要保价。 是啦。然后所以听日呢就是复活节星期一同埋清明节翌日啦。然后再之后嗰日呢又有复活节星期一翌日啦即再补多一日。所以其实是有保价嘅大家唔好觉得以为冇保价其实是有保价嘅。 是啦。 咁所以格格都一样都系有呢个保价啦如果系咁。咁但系你头先讲话复活节嗰、那个。 清明先系格格嗰啲 holiday。 但系复活节嘅咁如果星期二六号嗰个复活节星期一就佢哋唔关事啦。哦我哋成日呢都有时会误会咗呢是关事的。 所以最稳阵呢就每年呢就可以去睇返香港嗰啲边啲系 statutory holiday, 咁、就你可以睇返嗰啲就系格格嗰啲嗰啲 entitlement 啦即系客客格格 on to libur ya hari libur statutory holiday, 咁大家喺嗰度睇咗就知道系边啲系边啲啦咁就唔使拗啦因为好多人都系混拗嘅有啲边啲先系呀边啲唔系呀点解呢啲有得放呀嗰啲冇得放呀咁样囉。 你都讲得好啱嘅。有时咧系格格混淆，有时系雇主混淆啦。 大家都混淆噶，年年都有嘢问噶呢啲，年年都系呢个系唔系啊？旧年明明系已经 check 咗咧，今年都会唔记得噶。 同埋你每一年嗰啲日子咧嘅计算，有时真系有啲乱嘅。所以咧，我自己嘅屋企嘅做法就系会问 agency 攞一个你头先讲嗰个假期表去对一次。 系， 因为真系试过噶，就系上个月啫嘛。格格就同我哋讲，咦，你系咪出少咗粮咧？唔系，你对一次啦。咁后屘发觉系啱嘅，因为佢有时都会以为咧农历新年某一啲日子系红日啊。 嗯， 咁尤其是即系尤其是可能每一年嗰个嘅星期六日搭住都唔同咧，譬如好似今日咁样啲情况咧，咁你就真系要 check 清楚啦，即系均均真真咯，大家对一次嗰个假期表咁啊，睇下你中意放假又好，或者你中意补钱又好，咁啊冇所谓嘅。咁但系就真系呢一样嘢自己搞清楚就会安心啲。 因为我觉得就放多放少系另外一回事，最唔想嘅咧系大家变做唔信大家， 啊、 应该我有得放噶嘛，你唔俾我放，应该你冇得放噶嘛，咁我多咗俾你，呢啲唔好啦，避免咯，啊、我觉得咁样。 冇错啦，嗱，讲起互信咧，我觉得咧好多雇主咧都好相信印尼姐姐嘅，即系特别系可能要求佢帮手做屋企嘅家头细务啊，好多时咧啲雇主特别系啦，你见好多家庭都系噶，请咗工人姐姐屋企咧，可能个孖子间咧就要翻工嘅。咁屋企可能就要佢自己做家务啊，或者打理啦，其实都几犀利。你谂下，同管家冇分别噶，安排晒你屋企所有嘅嘢。嗱，屋企冇米要自动自觉去买啦，今晚食咩餸要帮你谂埋啦，跟住所有啲家头细务点样去安排时间啊，又要保持间屋清洁啊，又要做到晒你嘅要求。其实工人姐姐有时咧。都几精打细算，亦都有时都几可以决策到屋企入边好多嘢要去处理嘅事情啦，又识得喺紧急嘅时间要问翻孖之间点样处理啦。咁通常我觉得咧，我谂做咗一段时间啦，个雇主都会好放心同埋好放手俾个姐姐自己去解决呢啲事情嘅，即系唔会话下下都督住佢。洗碗一齐洗啦，睇下你洗得洗成点先咁，或者煮饭嘅时候一齐煮啦，睇下你有冇落得太多油啊，或者盐啊、糖啊先咁。咁所以咧，有时真系会不自觉咁样觉得，成个家咧嘅家头细务就交晒俾佢打点啦。咁但系咧，亦都唔可以避免嘅就系有时格格咧就真系会发生一啲小嘅糊涂啦，或者系意外啦。嗱，我之前都试过有一个格格系咁样嘅。一个礼拜用咗一樽洗洁精， 吓 咁嗱，我呢一个意外咧，我觉得好小事。 等阵先，好干净，嗰下咧吓，佢系洗乜嘢啊？ 洗碗咯、 啊， 系啊，洗碗噶咋？咁跟住我哋当发觉点解咁古怪？即系嗱，你其实头两日咧，你已经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啦。 但系 Gary 嗰个洗洁精系个 size 系真系系平时嗰个 size 嚟嘅，你唔系特别，你唔系特别细樽嘅， 系、okay, 人哋原装包装嗰啲洗洁精嚟噶。咁然后头嗰两日你已经觉得怪怪地啊，点解好似冇一折嘅？嗱，因为咁啱先嗰个洗洁精咧系透明樽身嘅，有一啲咧系实色噶嘛，其实你睇唔到里边噶嘛，除非你会熬下佢啦咁。咁我已经觉得点咁古怪，好似冇咗咁多咁嘅，咁算啦。跟住之后咧，过咗我谂去到礼拜三咁样啦，嚟当即系星期一开始用嗰樽洗洁精，去礼拜三，去礼拜四，跟住已经觉得点解冇三分一嘅咧咁？但我估唔到佢就系、是、嗰三日里边竟然连最后尾个大半樽都冇埋，咁我就觉得哇太夸张啦！其实好多时咧，屋企嘅一啲消耗品咧，尤其是啲食物咧，又系用得好快嘅，例如两日。就是喝了一罐花奶啦，即是 在我的角度，因为我们家里譬如花奶樣是用来冲奶茶啦， 但你 或者吃甜品啦，比较少的，不会、 okay. 都是拿来即是做甜点或者是饮品啦。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很笑的，我妈妈就会很担心啦，因为她担心是我爹地吃了。佢驚佢譬如三高啊嘛，即係上咗年紀，哇！你食咁多呢啲高鹽油糖嘅嘢唔得噶喎，咁所以好多時咧，如果屋企個雪櫃咧有啲食物離奇消失咗嘅時候咧，咁我媽咧就好擔心，誒點算咧？係邊個食咧？問下好唔好咧？即係問下係咪我爸爸食咗咧？即係驚佢食太多，因為如果你長期咁樣消耗，真係唔係幾健康啦，好肥啦，或者即係太高血脂咁又唔得。咁后尾咧，我哋发现咗原来系即系工人姐姐好中意落好多嘅奶啊，或者花奶啊、糖啊、油啊咁样咧，咁就发觉呢啲食品去得好快咯，嗰个消耗。咁但我哋都话，其实唔紧要，你如果中意攞嚟煮你嗰啲嘢咧，系 OK 嘅。但系咧喺我哋嗰啲餸可唔可以冇落咁多咧？咁即系有时你都要协调啦。嗱，咁我呢啲个案咧，我觉得都算小儿科啦，因为咧你掀开报纸咧，见到一个非常之尽心尽力嘅女佣姐姐啦，咁话说我哋成日都讲啦，疫情期间要注意呢个消毒清洁啊嘛，系咪先？即系间屋都要抹匀晒。我哋成日提人哋系用咩嚟清洁家居啊，先生？ 就用漂白水啦，1:99啊，咁样睇，或者系1:59，睇翻咩需要咩情况啦。 系啦，又或者系一啲消毒药水啦，即系啲常见嘅，即系都系嗰啲家用品牌嘅消毒药水啦。 屋企真系多咗几支噶啦， 系啊，其实都系嘅，系啦，乜水乜水咁样啦。咁我问你啊，你会唔会攞抹地水嚟洗碗啊？ 吓， 唔系我问下你啫。即系你唔会咁做 啊？而家兴呢啲咩？ 兴啊，咁梗系唔兴啦。咁你会唔会攞酒精嚟洗碗咧？ 我有嗰个洗洁， 你会洗洁精系啦， 系咯。 你觉得洗洁精够唔够干净啊？而家疫情、啊。 够干净，最多你觉得如果是重要干净的话，你慢慢那部机呢可以整干那些呢、在那里消毒那些咯，不是更加干净啦，是那些碗碟摆去自己整干它那些呢。 是、你觉得已经好够干净啦。 已经够，或者你未食嘢嘅时候你再用热水淋一淋它先开始食嘢，干净啦，是吗 Gary？ 我觉得是的。 三部曲的咯。 好啦，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呢就有一家人呢乐也融融咁样，即係有大有细，咁有工人姐姐啦。咁突然之间呢离奇地呢全家呢喺最近两个月呢都觉得个肚呢唔係几舒服喎。即係轮住肚屙啦，或者係肚痛啦，腹部感到不适。但係呢又未至于话即係嗰啲屙到止唔到。即係可能食完饭之后突然之间全家人就觉得。 个肚 係啦，就好似个肚唔係几舒服咁样啦。嗱呢件事维持咗两个月，我觉得又系离奇嘅。即係你维持咗两个月你先去追查点解啦。咁佢就发现呢原来喺啲碗碟嗰度呢偶尔突然之间检查抽样嘅时候，见到诶，点解啲碗喺度洗完之后咧都黄黄地色嘅？同埋好似个洗碗碟机咧，点解好似咧，即系佢会有啲譬如焗一焗佢嘅时候，可能都仲有啲水分噶嘛？点解啲水系黄黄地色嘅咧？咁佢觉得好古怪啦，唔通只碗洗唔干净，有啲送汁喺度咁？跟住佢就调查啦，佢就发现连啲筷子啦，或者系啲碗筷咧，即系碗碟啦。都有呢啲黄色嘅液体，咁就觉得好奇怪，冇理由全部嘢都洗唔干净噶，即系啲送菜嘅送汁，佢未去到闻呢一下嘅，咁跟住佢就慢慢就问下个姐姐，诶，点解你啲嘢洗到咁样嘅？咁于是姐姐就同佢讲，哦，唔系啊，呢啲唔系污糟嚟噶， 因为我用了某一啲系黄黄地色嗰啲消毒药水咧，嚟到帮你抹嗰个碗筷。嗱，原来姐姐咧洗完碗之后咧，佢都仲惊嗰啲碗筷系唔干净，佢就喺冇稀释嘅情况底下，直接用咗呢一个消毒药水咧嚟抹过晒啲碗碟同埋筷子啊餐具一次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引致到嗰个嘅餐具咧。个表面都出现咗啲黄黄地色嘅水珠啦，咁好彩咧，雇主发现咗之后咧，雇主你嗱，如果俾着你咧，你会点啊，格先生？ 我 O 紧嘴噶，O 咗好耐噶。 系，我见到你 O 咗好耐啦，但系 雇主 Gary 嗱，如果系譬如话我成我都会喺屋企噶啦，佢应该格格洗碗嘅时候，我都喺屋企，照讲去抹嘅时候，我都喺屋企。嗰一隻咧，如果係我冇估錯，嗰只黃黃地、啡啡地嗰只咧，好大陣味嘅喎。佢抹嘅時候， 其實兩有幾個牌子都係黃黃地、啡啡地，嗰啲都好大陣味啦。 係總之黃黃地、啡啡地嗰啲有嗰陣藥味啦，好似嚇。咁佢 總之一開蓋已經聞到係嗰只消毒藥水味啦。 係，除咗去個廚房成日都要用嗰只嘅話，你覺得係哦廚房嗰度滲出嚟啲味咧，你會覺得係冇問題。通常嗰只咧都係唔係喺廚房嗰度散出嚟嗰個味。照講啊。咁同埋應該兩個月，你咪會用得好多嗰樽嘢，變做咪會成日買。咁呢排嘅時候，阿格格 佢未必有 咁多嗰個牌子， 佢未必有檢查得咁緊要嘛？我估同埋你可能疫情期間你買呢一類嘅消毒藥水咧都正常 嘅，同埋你用得多好嘅，我哋屋企乾淨咁樣，分鐘可以話係抹大啲嘅。 係啦，我又唔知佢點抹法啦，但係即係我覺得。都有啲危險噶啦，因為你咁樣抹完之後咧，我諗我唔 好結噶喎，格格個手都冇問題啊， 可能有戴手套咧， 哇犀利啊！ 通常佢可能會諗啲方法係令到自己舒服啲咧，佢冇諗住其實係用錯方法噶嘛， 係。 咁但係當僱主知道咗之後咧，佢就解釋翻俾人嚟姐姐聽，其實你唔需要咁樣抹嘅，咁但係都冇責怪佢，因為佢覺得佢嘅初心都係 好 嘅，即係佢都係想驚住你可能有啲病毒帶咗喺啲食飯嘅碗筷度啦。咁我嘅解讀就係覺得可能真係好擔心屋企有人有呢啲病毒嘅時候啦，咁所以就要將啲碗筷更加清潔得乾淨啲。 但呢個格格，我真係好想知道喺邊度學翻嚟咯。 哦，佢又冇講喎。 同埋佢會唔會散俾佢啲朋友啊？大家姊妹們呢個好啊，大家一齊用啦，咁樣呢個方法咧。 咁啊，有啲危險啦。嗱，但係真係要講翻啲相關嘅資訊啊，因為咧其實喺翻嗰啲消毒藥水嘅網站咧，佢原來消毒藥水都有網站簡介嗰個嘅用法嘅喎。咁喺佢用嗰一隻消毒藥水嘅網站上面咧，原來係有講話呢一個藥水咧，主要係有醫用或者個人衛生以及家居兩種嘅。咁前者咧，即系头先讲咗话一个系可以医学用同埋个人卫生使用嗰啲咧，即系可以用落个人体度嗰啲咧，就可以系譬如你有轻度嘅割伤啊、擦伤啊、蚊叮虫咬，又或者系咧冲凉都可以用。佢未某一个消毒药水品牌嘅嗰个品牌啦，系有出嗰啲咩沐浴露啊、洗手液嗰啲噶嘛？ 系， 即系嗰一个就属于系叫做个人卫生用途啦。咁後者咧，即係佢阿格格用嗰一種咧，就係攞嚟做一啲家居清潔嘅，即係例如抹地啊、洗廁所啊，或者係抹屋企嘅即係啲家具啊、家私啊等等咯。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好清楚咁樣去揀一啲適合嘅清潔劑去做一啲唔同嘅用途啦。 因為印尼咧，我哋中意用這些呢啲咧，係擺去個開，我哋沖涼係開盆水噶嘛，咁就擺少少去個水嗰度俾小朋友沖涼。 嚇， 係啊，有噶，有係咁樣教。 我只係會擺少少落去洗乾淨個沖涼盆俾個小朋友沖涼，我唔會攞嚟俾佢沖涼。係 倒去個水嗰度，然後拎嚟沖涼嘅。 咁總之咧，即係有時都要同格格講清楚啦。雖然疫情嚴重，但係都要講清楚正確使用清潔劑嘅用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四间巴士公司今日起加价，新巴和城巴整体加幅 12%， 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加价 8.5%， 在凌晨2点半开始生效，出年1月2号再加 3.2%。九巴整体平均加幅 8.5%， 在计及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的舒缓作用，以及九巴和新巴城巴联营过海路线的票价加幅之后，九巴独营路线实际平均加幅为 5.8%。 新收费下，九成乘客每程比多一毫至九毫。新大屿山巴士整体加幅是 9.8%。 五间巴士公司在分别是在2018年和2019年申请加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早前批准其中四间公司的申请，否决龙运巴士的加价申请。星期五有一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的个案，涉及一名43岁男子，他在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之后胸部不适，送往玛加烈医院情况稳定，经诊症之后没有遵从医生的劝告自行出院。疫苗接种计划开展37日，政府至今为市民接种共约544,000多剂的疫苗，当中475,000多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包括大约323,000多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1,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亦都有大约68,900名的市民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的科兴疫苗。在台湾，交通部初步认为台铁列车出轨事故在危害预防有疏忽，这宗事故造成51人死亡、188人受伤，过百名家属昨日下午到场拜祭。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已经拎走列车上的行车记录器影像解读，预计星期二有初步结果。交通部次长王国才说，铁道局会展开行政调查，希望两个月内完成检讨，包括行政监督管理等的问题。列车前日朝早行经花莲县一条隧道的时候出轨，怀疑有工程车没拉手掣或者是手掣故障，由斜坡滑落路轨和列车相撞。工程负责人接受检察官问话之后，准以50万新台币保释。他面对传媒追问的时候说，有拉刹车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朝早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香港网球手王康怡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你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去印尼旅行，有咁多热门景点，你系咪都唔知道应该由边度开始好呢？ 系咁嘅话，你不如先去雅加达嘅印尼缩影公园啦。你可以一站式体验印尼嘅多元文化。 例如公园中央设有巨型印尼群岛模型图，四周原地划分为27个区，代表印尼嘅27个省区。每个区内有当地传统特色嘅建筑物，同埋种植当地特有嘅植物。 公园仲会展示各种宗教建筑，包括基督教教堂、佛教、印度教寺庙，以及一座清真寺，代表印尼对不同宗教信仰嘅包容。 公园内仲有好多文化表演、庆典仪式，以及印尼各地嘅特色美食，等游客可以充分体验印尼嘅多元文化。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棕榈树果实所炼制出嚟嘅棕榈油嘅植物油，被广泛用于烹饪同埋食品制造业，好多洗头水、清洁剂、化妆品等等嘅日常用品都含有棕榈油噶。 印尼系全球最大嘅棕榈油生产国，系印尼重要外汇来源嘅经济支柱。喺大规模商业种植之后，大面积嘅雨林遭到砍伐，转作为棕榈油人造林，导致原本栖息喺雨林嘅稀有生物濒临绝种。 除此之外，部分业界人士更加会用烧树林嘅方式开垦更多土地种植，所产生嘅雾霾更加经常困扰到邻近国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嘅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点38分，欢迎你收听咧，就系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嘅。咁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早上局部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嘅，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咧明日风势颇大，气温亦都较低，唔知道较低即系几低啊？咁啊，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现时室外低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79%，再加埋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8%,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banyakan akan cerah, pagi visibilitas agak rendah,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8 derajat Celsius.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ke depan 1-2 hari ya, akan mulai agak temperaturnya itu turun 1-2 hari kemudian. Dan juga akan cerah。 实质咧，我自己觉得咧，印尼姐姐咧嘅假期，如果系撞正一啲公众假期咧，我觉得如果我系印尼姐姐咧，我未必中意放假嘅。 你唔中意咁多人， 一来啦，二来咧就系而家嘅嗰种多人咧，比起你往日嘅嗰种多人咧，系更加夸张嘅。你知啦，疫情期间咧，其实都收窄咗大家中意去嘅一啲行山啊，又或者系郊野公园嘅一啲热门地点啦，多咗人真系中意去呢啲地方嘅。即系嗱，以前咧可能就系室内商场啦，约食饭啦，约睇戏啦。嗱，咁呢一排好啲嘅，呢一排咧多咗一啲嘅设施系开放翻啦，咁又可能会分散翻啲人流啦。 咁但系咧，我真系今朝掀开报纸咧。我見到係幾得人驚嘅一件事，就係而家香港咧近呢大半年咪好興呢個 staycation 嘅。係，你有冇見到啲酒店咧？琴日同埋今朝早，即係嗱，有啲嘅網絡嘅短片咧，就係我見到有朋友真係今朝一早就 check in 去一啲酒店去玩咁樣啦。咁佢話咧，佢哋影出嚟嘅實況係嗰個排隊登記去攞房卡。嗰條隊咧，我諗起碼有五六十人咯。 哇！ 咁我就喺度諗啦，其實咁樣模式嘅 station 係你諗住入咗間酒店之後，你淨係 stay 喺間房度享受佢嗰個服務啊？定還是其實你都係諗住喺嗰個酒店裡面享受佢嘅設施呢？好啦，如果係喺酒店裡面享受佢嘅設施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嗰個酒店嘅設施係好大呢？大到可以即係俾你咁多人一齊去玩嘅時候咧，都冇問題咧。定抑或係其實嗰、那個嘅人山人海嘅情況咧，根本上係多到你不如留喺屋企安全啲啦。咁嗱，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啦。我自己見到即係嗰啲新聞圖片，見到有咁多人去排隊嘅時候咧，我其實係怕怕嘅，因為我第一時間諗到嘅嘢就係、是、通常呢啲酒店嘅 station 咧就會包埋好多嘢嘅。嗱，而家好啲嘅，而家我知道有啲咧就係包送餐去你間房度俾你食啦。以前咧就包咩咧？通常包自助餐啦、啊。自助早餐又好，自助午餐又好，咁样通常包一餐，又或者有啲人咧都系慕名去一啲嘅酒店嘅，可能一啲菜式啊，或者一啲嘅餐厅嗰度咧，就谂住话享用埋嗰一餐嘅自助餐咁样啦。咁到底当嗰啲人多到咁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安全咧？ 同埋你見到嗰個排隊咧，格拉比頭先你俾我睇，我立一立 嗰張相， 你要拎嗰、那個房卡嘅時候咧，我諗你都要預成30分鐘先到你啦。如果你啱啱係個隊尾嘅話，都唔知會唔會。 我覺得你好樂觀咯，三十分鐘 都唔知會唔會添啊！就真係好多人，但係咧唔覺得香港人係中意熱鬧，中意多人嘅，中意排隊嘅咩？ 同埋可能因為咧， 好樂意排隊嘅， 有好一段時間大家覺得已经冇得去享受呢啲系啦人山人海嘅情况啦，但系我又会觉得，如果你嗰条队真系多到咁嘅时候咧，系可怕嘅呢件事。嗱，即系其实嗰啲报章咧，我见到就系都去咗几间本地五星级酒店嗰度去睇啦，基本上系间间都排到出晒门口嗰条队。咁你谂下，哇，其实多人到咁嘅情况底下，你去到。你係諗住即係點樣玩法呢，或者係點樣去消遣呢？如果你話去到健身嘅話，咁我真係忠告大家，真係要記得戴翻個口罩啦，千祈唔好除啦。即係連水你都唔好飲一啖添，因為你除咗個口罩就有風險。因為我之前咧，嗱我就唔知道到底係咪真係咁誇張啦。就聽啲家長講嘅，即係你知我小朋友都係讀緊幼稚園啦，咁就話啊，其實咧有啲學校咧未之前都仲未話可以恢復咁多嘅人數係去翻學咁樣嘅，咁我就諗哦，係、啊、我都幾乎唔記得咗呢樣嘢添，因為我自己女女間學校咧就好好嘅，因為佢哋嗰啲老師啊教職員咧就自己去做檢測，咁所以咧就可以。完全個個都翻曬學啦，正常咁樣運作到啦。咁我哋就好感恩啦，亦都覺得真係好好，好多謝佢哋啦。咁令到佢哋啲小朋友可以翻讀足學。咁但係咧，我哋學校咧有一個措施，我都係好欣賞嘅，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冇咗嗰個嘅食茶點嘅時間。咁所以基本上咧，啲小朋友係唔會除低個口罩嘅。嗱，佢哋都有得飲水嘅間唔中，但係咧都老師會幫佢哋分批咯，即係可能一號飲完好啦，你拉翻個口罩上去先到二號咁樣啦，咁啊好好嘅安排啦。咁但係我就見到同區咧有一啲嘅學校咧，可能就爆發咗，譬如啲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真係有啲個案嘅時候咧，就要停課。咁我有時都有諗啊，其實唔單止係教育機構啦，或者學校啦，其實任何一個場所都係，譬如寫字樓好，娛樂嘅場所又好，其實如果真係能夠遵照到你話首先啲人檢測啦，第二就係話真係個個戴足口罩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安全好多咯，我覺得。 嗯，同埋食嘢嘅时候，学格 Barry 话斋咧，系分批咯。 系啊， 系啊，唔好一次过全部都系 但係都係向方向啊，點樣啊，有冇遮擋啊，嗰啲都要睇一睇嘅。 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咧，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可能餐廳咧都有隔板啦，或者有超過 1.5 米距離啦咁。我自己睇好多嗰啲咩日本啊、韓國嗰啲節目咧，咪會研究嘅啊，當地嘅個案到底點解個餐廳咧坐咗40米以外嗰個人反而會中招咧？咁即係你有時都要研究埋好多嗰啲抽風系統啊，或者到底個氣流啊、對流啊等等，係唔係真係坐喺隔離嗰個先有事咧？可能唔係嘅，可能坐喺對面嗰個有事，隔離嗰個冇事，又或者可能係坐喺好遠嗰個有事，你都唔知嘅，你亦都估計唔到到底可能一啲隱形傳播者啊，或者係突然之間有一個未知自己確診啦嘅人士，可能喺附近行過嘅時候咧，嗰一下你就已經坐咗喺度啦咁。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小心啦，我唔能夠話完全百分百做曬呢啲嘢咧，就話完全冇事。但係我就覺得啊，真係可能喺呢一個未可以一段時間清零嘅時候咧，我就唔夠膽去呢啲人多擠迫嘅地方嗰度咯。即係就算你話係自己保護自己或者屋企人又好，其實亦都係保護緊其他人。即係當你如果你真係不幸染疫嘅時候，你又成為咗一個傳播者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對於個社區係一個危害嚟噶嘛。咁我自己就會覺得都係小心啲啦，同埋。虽然话好多嘢都放宽啦，我自己咧就习惯会睇定啲先嘅。好似我之前都讲啦，即系好多人都问如果你真系谂住第时通关可以去第二度嘅时候咧，好多地方可以去翻旅行啦，俾你去飞去第二度去旅行嘅时候，我都话我谂我起码会观望一年咯。 唔急嘅， 我真系唔急咯，系啊，所以即系我自己又会觉得你保护好你自己啦，保护好你屋企人嘅时候咧，真系我就好唔鼓励咧大家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啦。 同埋咧，之前咧都有啲。价格咧问啦，如果系过咗疫情嘅话，大家最想系做乜嘢嘢？咁啊，啲人就答啦，呢个系咁社交平台嗰度答，咁好明显，个个都大部分系会答咩咧？翻家乡啦，系咪先？但系咧，亦都咧都有系人哋话系好想咧就除低口罩，咁就唔需要戴口罩，同埋可以呼吸啲空气，唔需要用口罩。但系我觉得仲有一个咧，都仲。簡單嘅，仲想做乜嘢呢？想查翻唇膏就係 Barry， 係咁樣嘅咋，好簡單咧。 我咧就調轉，我就今年慳咗好多錢，我一支唇膏都冇買過。 唔系啊，唔系悭噶，之前买咗嗰啲唇膏系摆咗太耐咧，唔可以用噶啦，已经唔悭噶啦， 我自己就觉得即系都我谂起码就算如果你清零咧，你戴口罩都可能要维持好一段时间啦。咁我又唔心急嘅，对于呢样嘢嚟讲，咁但我又会觉得希望即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咯。嗱，真系其实好多报章都有讲噶啦，因为一年五日嘅公众假期啦，大家都明嘅，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想出去啦。玩啦，又或者系即系想去感受下个假期或者节日嘅气氛啦。但系当你见到咧四围都系人嘅时候咧，你系真系好惊嘅。嗱，你唔单止话娱乐场所，你仲有你谂下，清明节都有好多人会去选择扫墓噶嘛。其实你睇到报章咧，见到有一啲咧系30人嘅家庭群组去扫墓咯。咁我唔知道到底系喺一个咩嘅地方度扫墓啦。但系我相信任何地点都系挤迫嘅。如果30人嚟讲，咁有啲人就觉得，一家人啫，或者如果你话30人同住嘅，咁冇啦，你都对住啦。咁但系真系其实喺一个场所里边多咗一个30人嘅家庭咧，系真系插针都插唔入嘅。嗱，除咗你话呢啲之外咧，度假酒店啦、博物馆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展览馆啦、沙滩啦、郊野公园啦、山头啦。等等，甚至乎坟场啦、主题乐园咧、露营地点，全部都系多人到不得了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系要喺假日里边安排呢啲活动咧，就自己拣一个少人嘅时间。嗱，如果你话你真系必须要去扫墓嘅。咁你揀一個冇咁多人嘅時段啦，或者會唔會其實你同你啲親友都可以分批去呢？會唔會真係可以有呢啲相應安排呢？譬如我自己不久之前都有一次掃墓啦，我哋都係分開幾個人幾個人一組囉。 咁你就即係可能前後一個人早五分鐘去嘅，咁跟住下一個接更就再五分鐘之後再去，咁你就幾個幾個咁樣就唔需要話太多人同一時間逗留。同埋如果你去啲墓地咧，特別係你要可能要登高嘅，或者你要攀山嘅，咁你就更加可以係分開一個個群組咯。咁有啲人行得慢啲嘅，你就行先啦，即係早啲出發啦。咁有啲人可能行得快啲嘅，你就可以墊後啦。其實你到落山嘅時候一樣可以碰面嘅，但係咧就唔需要太多人逼喺同一個地方。方嗰度系等候咯。如果你话系唔系私人墓地嘅，可能系公家墓地嘅，特别多人嘅时候咧，就我觉得真系要分开啲时间，唔同嘅时段去，就比较保障到你自己，亦都保障到其他人咯。 Sejak saat pertama melihat senyumannya.Jantung berdebar-debar, inikah pertanda? Namun ternyata salah, harapanku pun musnah. Sejak aku melihat, kau selalu dengannya. Tuhan tolong aku ingin dirinya rindu padaNamun mengapa saat jatuh cinta Sayang-sayang tidak ada yang punya Mungkin ku harus pergi Untuk melupakannya Dalam hati berkata Takkan sanggup pergi 格芭比，格先生。 当然除了话注意疫情防控之外，亦都有好多嘅安全标准咧都要注意嘅。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提一提关于电器安全嘅须知啊。 Nah, peralatan gas domestik yang di rumah tangga yang diimpor untuk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disetujui oleh Departemen Layanan Elektrikal dan Mekanikal dan juga harus ada cap yang ada tulisan GU. Jadi peralatan yang sudah tua tanpa cap GU, nah, mungkin sudah lewat masa berlakunya ya, dan juga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pakai cap GU. Jadi yang pemakai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dilihat apakah masih aman dipakai barang-barang gasnya, dan itu dilakukan setiap 18 bulan. Jadi tolong lihat ke website-nya E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嗯，这个呢关于电器安全须知啦，咁大家呢要睇返啦，如果购买一啲嘅关于电器装置嘅时候呢，就要有一个 GU 嘅标记喺相关嘅电产品嗰度啦。咁详情可以上到机电工程处嘅网站嗰度呢睇返啲详细嘅资料嘅。 Dan ini juga untuk pesan supaya kita selalu waspada tentang COVID ini ya, karena kebersihan diri dan lingkungan itu penting banget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ri COVID-19 dan mencegah penyebarannya di masyarakat. Jadi waktu kita bersin dan batuk, ingat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pakai masker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juga tisu dan masker bekas harus dibuang di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an kit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paling enggak 20 detik atau dengan hand sanitizer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Kita juga di rumah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tiap minggu d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Juga di luar jaga jarak sosial, kurangi keluar-keluar dan kumpul-kumpul bila tidak perlu, dan hindari keramaian. Dianjurkan untuk menghindari perjalanan keluar Hong Kong kecuali sangat penting, dan juga selalu pakai masker kalau setelah kembali Hong Kong.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pakai masker,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嗯，都系嗰几句啦，即系都系要勤洗手、戴口罩、定期清洁家居啦。不过记住吓，即系经过咗某一啲嘅新闻报道咧，即系记住，如果你又好啦，外佣姐姐又好，都要定期咧，即系大家更新下或者系联络下、沟通下咧，到底你用啲乜嘢嘅消毒清洁产品咧去消毒你屋企一啲譬如食用嘅餐具啊，或者系碗碟啊等等啦。咁啊，确保大家安全嘅啫，亦都真系定期更新一下，到底系咪真系用咗适当嘅份量咧，同埋嗰个嘅品种。有冇稀释咧，先至去抹咧？即系有时因为真系噶，雇主咧可能长期唔喺屋企咧，你未必真系会即时闻到嗰阵消毒药水味。哇，原来咁劲嘅！可能到雇主放工嘅时候咧，已经挥霍晒噶啦嘛，即系挥发晒啦嘛。咁变相咧，你真系需要去检视清楚。可能趁你放假嘅时候咧，即系要睇一睇，屋企嗰啲嘅消毒清洁剂嘅存量会唔会突然之间已经冇晒咧？如果系嘅话咧，你可能就要问下格格，到底你平时攞嚟抹咩嘅咧？咁都要注意一下啦，即系因为关于食用安全同埋家居安全嘅事情。咁亦都希望啦，大家趁住假日咧，如果你想出去消遣啦，或者系郊游嘅话咧，希望尽量可以避过啲人潮啦，同埋真系唔好去拣一啲太多人嘅地方啦。如果俾着我咧，出到去见到咁多人咧，我系会翻转头嘅。咁不过即系今日咧，都祝大家有愉快嘅周日啦。希望大家一年几天嘅假期咧，都可以假期愉快，同埋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复活节快乐、清明节如果要扫墓咧，亦都真系要避免即系太多人嘅时候咧去聚集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欢度假日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格先生。 Bye， 格 Barbie。Terindah hati, kau disebut wanita, aku ciptaan terindah.